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下午2点，成都，年轻的我们不追逐潮流，因为我们就是潮流。FM98.2 兆赫 ,AM927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我记忆中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是第一次做手术，虽然就是切个阑尾，但是还是特别紧张。然后当时麻醉科的大夫给我打完麻药之后就没事了，然后坐一边看报纸，不知道是为了缓解气氛还是只是单纯的关心实事儿。做着做着手术，这大夫突然说了一句，大白菜又涨价了啊。然后随后一直到手术结束，这句话都回荡在我的脑海中。希望我以后也能有这种心态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就好，其他事情与其杞人忧天，还不如关心下大白菜的价格。 放的天 风很远，夕阳很近，顺着那条小路是你回家的方向。那个黄昏有最温馨的晚餐和慈祥的脸庞，月亮如水在有星星下的路口，那是迫不及待寻找已久的温柔。那个有理想的青年是多么轻松和自由，对留下的脚印挥挥手。 我们要各奔东西，那么这一餐去桥楼还是新开的店，伤感的话不用说，忧愁的泪不用流，请往前走，不要回头。南湖大道的五三八总会被奔驰的汽车代替啊，但那拥堵的一小时是最美丽的虚度年华，绕不完的旧操场也会有别人走过你我的印记啊，如果世界是那么大，我就从这里出发。 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懂永远，我不懂自己爱是什么，我还不知道，谁能懂永远，谁能百合日记藏在书包，我纯真的你，我生命中的唯一。 男人这里的冬天太长，而是我终于都知道你的方向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感伤，不是因为我突然的成长，不是有天有人像我第一颗糖，而是我终于走到了你的身旁。我从前相信这世上有一个温暖的人，只为我阻挡着人间的风里，为了找到你，从未放过任何蛛丝马迹，而是到如今终于明白我命里没你。我曾遇到许多美丽故事，也曾以为那些是你的名字，我的执迷不悟感动了我自己，却还是一样遥不可及，所以我开始向往着远方，想去那些曾经有你的地方。可我未曾想过的人海茫茫，让我每日每夜迷失方向。我从前相信这世上有一个温暖的人，只为我悲喜，为我阻挡着人间的风，为了找到你，从未放过任何蛛丝马迹，而是到如今终于明白我命里没你。我从前相信这世上有一个温暖的人，只为我悲喜，为我阻挡着人间的风，为了找到你，从未放过任何蛛丝马迹，而是到如今终于明白我命里没你。擦肩 后就成全彼此做过客，沧桑中独自想起心说要好好活，等再忙碌也解不了爱的渴，穿山越海江河只是传说，天地融化星辰吞没，穿山越海哼你的歌，大浪飘奔忘记你更忘记我，从此江河只是传说，天地融化星辰吞没。胸中负的不过是沙漠，珍惜最是难得，爱你让生命变辽阔，温柔被我唱成了歌，伴你人山人海不停留，穿山越海哼你的歌，大浪飘翻忘记你更忘记我，

吹了不知多少个年头，我将不顾一切的来到这地方，放眼望去一路春光不再平凡，哦哦哦哦，时光穿梭如水一般，哦哦哦，昨天的路已经很远，白浪哥白浪哥，飞过彩虹划过的瞬间，它就在远方，不要停

AM 九二七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九八二，许愿池。 我的故事呢，就是之前有一次在逛国博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超级萌的青铜鹿杯，它的外观呢就像一只小鹿一样，大眼睛萌萌的，特别可爱逼真。就是虽然忘记了它叫什么名字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国家这些文物很神奇，明明是千年之前的东西，却也有着现在看来也丝毫不过时的外观。希望我们国家呢之后能够更加的注重保护这些文物，然后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好的文物能够被发现。 烽火锁江山，锁住不堪回首的苍松。你说龙潭也敢去闯，只为我身勇。 属于你的北方女王。 一个人的北京，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， 时刻提醒自己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竹星 南兰掌， 十里一程， 七月上 周游， 回落车笔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上灯窗，他怀中有百转柔。 长长出枝的模样。

沿着环流 觉登场迎来掌声雷动，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，不惧谋篇香本悲情小说，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，反倒有催泪效果，我在台下已经开始感动，大屏幕里忽然给我惊喜，某一天碰面，在某家餐厅或商店，你挽着他和我擦肩，还好我手也有人牵，广播里响起的歌是恍若隔世的注解，最佳歌手的头衔大致上有了人选，歌手的感言记得要慢慢念， 我知道我已 醉倒在阳光里。哦，哦，哦，

静的生活，沉默不舍不要分手，慢慢觉得累了，开始学着忘了，可为什么我还在原地说服我，强装笑容，以为你在左右。你没说错，感情没有对与错。删除你的面孔，再继续漩涡。

痴狂，还看我风趣又端庄，要我眉眼，还要我杀人不眨眼，祝我从此幸福，还祝我枯萎不渡，为我撩人，还为我创谋，是神图我情真，

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92年在市场开小店，为街坊邻居做衣裳。刚会走路才长起牙，没曾想长大。隔壁理发店的孙姨说她长得跟你可像了。日子好比那阴绿老窗，夜上蒙尘有多娇的窗花。牵我走过越暗越几丈发芽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在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事到如今先将岁月和旧皮革都撑上衣架。那阵下雪，毕竟上水点半去郑州路是刚过春假。下山即是陷阱，快有堆满拆迁的砖瓦。有些事不到心里，听来像话，没痛惜才不觉得怕。要等青春不复才欢悟，人生不知在何处被落下。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转过小小的家，转过世纪，转眼鬓角有白发。厨房冰上啤酒，桌旁几粒毛豆，咬紧黄昏再写下。这就成皱纹，悄把胆腹藏进枕边花。光阴就在那不去衰老，不觉盈亏的日上中轻踏。依然转呀转呀转去远方，远方有我不像话辗转的牵挂。在善表达， 吵，不要带给我这样的恐惧。他的哭声，你从未在意。